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们在洞里多待了一夜，夕阳西斜时，程乌云为他们移来被褥，又摘了野果送了清水，这是素姬的要求。身为一缕游魂，程乌云不知冷热，不知饥饱，他不懂素姬这样请求的原因，但还是乖乖照做了。很多事情程乌云都不很明白，比如他设下的太极阵虽然有千年灵力加持，但硬要破解或是暴力破山，另外杀出一条路来并不算难。那为何身为禁虚峰六君子之一的三师叔会如此轻易地被他困住呢？第二日，太极阵不攻自解，段书觉等人在香菱的坑里见到了被坑了三四天有余的三师叔任听风。几人相会时，任听风正在叮嘱一个绞成块的弟子： 速去速回，告知师兄说众弟子安然，隔日便回转，勿要挂怀。 弟子领命，正欲离去时，任听风叫住了他： 通报之后早些回来，见了一个贺寿的人不好。 一转头，任听风瞧见文玉清，便摇着小竹扇主动迎上，笑道： 罪过罪过，当真是让师兄挂怀了，竟把六师弟都派来了。 好在有惊无险。 哎，险也未必，惊亦无妨，莫提莫提了。文师弟可带了银钱来啊？ 文玉京解下腰间锦囊，任听风道： 谢了，师兄回山拿那株雪莲还你。 他将锦囊抛给弟子： 去买些礼物来，既是来做客的，没有伴手礼可是大大失了礼节。 不只是他们，那些被程乌云强制扣押的人一个都没走，包括那些普通人。有个猎户还挺豁达的，抱着一只羊皮酒囊，笑出一口憨厚的大白牙： 来都来了，还被关了这么多天，怎么也得好好的吃一顿，捞个本吧。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吃的，馄饨是素姬亲手包的，馅儿是从山里掐来的新鲜荠菜，胜在新鲜可口，却总不如那些饭肆里卖的美味。长寿面的味道倒是不错，但他买来的面的数量并不多，包了馄饨，剩下的做了几碗面就没了。这些面是几日前素姬与程乌云结伴下山时才买来的，程乌云不肯离开素姬，素姬就只能选在入夜后进城，唯恐引起什么不必要的骚乱。素姬进粮铺买面，程乌云就在外面乖乖等着，却不小心吓到了半夜起来开窗的人。怕事情闹大，素姬只好带着买好的几口袋面，携程乌云匆匆离开，也不大敢再入城中。食物不够，好在有酒，酒都是素姬亲自酿的，埋在竹林下，那是他从书上学的技法，酿过就埋在当初他遇见程乌云的竹林之下。有的时候他都忘了自己在哪里埋过酒，寻酒宛如寻宝。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挖出了几坛，提早备下。被竹泥温养的酒，过了百年千年，口感纯烈，竹香扑鼻。程乌云见到众人时，被素姬打扮一新，还换上了新衣，看上去倒是比过生日的素姬更喜庆些。小半张面具掩去了他被毁去的容颜，露出的那一半脸小小尖尖，相当美丽秀雅。好在他现在并不清楚脸上的伤意味着什么， 看到大家便行了一个男子礼节。 多谢你们来陪阿素过生辰。 在陈乌云的那个年代，女子与男子行礼方式还是相同的。他好像已经全然忘了是他把大家绑来的，或者说以他现有的认知，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。素姬很无奈地想，在陈乌云身后对众人一一还礼，也是替陈乌云向众人赔礼。任听风一笑，抬手扬袖，用竹扇压住一侧的礼箱道： 这是我们静虚峰所赠的礼物，还请姑娘笑纳。祝姑娘快活人世间，平安千百年。 程无云听了祝词，自是欢喜，颠颠地跑来，直接将礼箱拆了开来。素姬满脸歉意，但在场之人无人介意，大家都愿意相信素姬将来会把程无云教得很好。猎户捡了好几块形状特异的石头，一个书生把自己的书箱里的书送了出去，一个上山来采军魔的妇人采了满满一把山花。程乌云最喜欢这花，接在怀里绣了又绣，还动手往自己头上插，结果把一头梳好的秀发给糟蹋得乱蓬蓬的。无法，素姬只能拉着他在一边的岩石上坐下，解散了他的头发重新梳理。程乌云举着花给他看， 花很好看，程姑娘莫乱动，看前面。 程乌云便乖了，抱着一怀的馨香，嘴上油不停下，自言自语道： 花真好看，明天我把一山的花都摘给素姬，素姬就高兴了。 素姬握着她浓密的一头黑发，动作温柔地梳理着。 不要了，偶尔摘一捧，素姬很喜欢，全摘了，素姬就不高兴了。花在她该在的位置就好，陈姑娘也是，不要动，乖乖的。 陈乌云听话地嗯了一声，继续转动着手中的花，让花瓣一下下地蹭过她的脸颊。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小碗荠菜馄饨，池小池取了一只小勺子，一口一口细致地吃完了一整碗，这也算是和段书觉一起分享了。在小碗见底后，他体内的段书觉动了，他拿着勺子在碗底上写： 这就是人吗？ 这是句挺没头没尾的话，但池小池想自己知道段书觉想表达什么。上辈子段书觉被燕京华谋算了个彻底，又是困于一片海域，后来困于余光潭，相交寥寥，最真实的温暖只来自于他的小黑蛇。但叶继明并非是人族，他见到的人是燕京华，以及被燕京华蒙在鼓中不明真相对他喊打喊杀的静虚峰中诸人。他没见过这样的情景，所有人均无多言，默契地维护着一只鬼的心愿，不存疑，不攻讦，不心怀歹意。他上辈子从未见过的三师叔，在一众和乐的人群中摇扇饮酒，闲散自得，仿佛叫他看到了另一个境界。人也是有境界的吗？这才是人的样子吗？段书觉在疑惑，池小池便为他解疑。这才是人应有的样子。他所见的那些黑暗与不公的确存在，但万幸那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全部。段书觉难得多话，他沉吟片刻，用勺子在碗底一字一字地写道： 多谢池先生提点。 他又去盛了一碗，馄饨热气扑到脸上，很舒服。久未开口的零六一笑说： 你挺适合悟道的。 悟什么？多活活总能活出来的。 这个世界哪里有那么多的极恶极丑、极善极美呢？ 大多数都是灰色的罢了，说不上太好，也说不上太坏。